今天和金本，第66面第五行啊，复次我难，云何18界？本如来藏，妙真如性。前面我们读过五音六如12处。18界与前面这个3颗也只是开合不同，佛为迷于色心居众的人，这个说18界啊，18界就是讲的6根、6尘、6识。那么在这段经文里面呢，也是把它归纳为6类，归纳为6类，也就是经文里头啊有6个小段。那么先我们要说明这个18呢，为什么叫做界？界有界限的意思，界限呢是各有各的界限啊，它不会混乱啊。你比如讲，我们讲这个眼啊，这个眼根，虽然眼根对色尘当中生起了眼识，可是各的界限啊，眼根不会混杂在色尘里头，色尘也不会杂在这个眼识里啊，各有各的界限啊。那么这个世间一切法，我们把它归纳起来，总不外乎这个18类啊，18类。那么这就是称之为18界。但是我们要想，界虽然是有18类，体是一个啊。正像我们今天在研究经里面所读过的啊，体是一个啊，18界的全体都是从自性清净心中变现出来的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这个18界有一界有，全都有。一界要是无啊，全都是无，那你们就可想而知，18界本来是无有自性，没有自体啊。所以18界染尽住识，都不是真实，所以佛在大经上常讲啊，诸法所生为一心所性啊，这个两句话是总纲领啊，是为心所性。 因为是唯心所现之物，所以业一法即空即假即中，无有一法不如是。法法即是啊，那么怎么样才能够信解证得十八界本如来藏妙真如心啊？那么第一下经文呢，诸位要留意，可是在未讲经文之前，我们一定要晓得啊，我们学佛的目标何在，这个一定要搞清楚啊。有了具体的目标，我们这个修学是不是达到这个目标？好像我们走路，我们有目的地，我们天天在那里走，有没有走到？啊，如果没有走到，前面还有多远？这个事情是要知道的呀。啊，那么这个目标呢？可以讲呢，是有两个，第一个就是净目标，是开悟；第二个远的目标是正果。如果我们学佛，是以这两个目标啊作为自己修学的归去，那么你在佛法上必定有成就啊。楞严经它的目标啊，是叫我们开悟的，弥陀经的目标是叫我们证果的啊，果就是一心不乱啊，只要你证得一心不乱，你就见到西方极乐世界啊。所以我们读这部经，我们能不能开悟？古大德说，开智慧的楞严啊，开慧的楞严，成佛的法啊。我们读的这个经没有开悟，没有开悟的原因何在？有没有去想想，我们为什么不开悟？这个问题要多想想啊。你要不认真去想这个问题，那么第一个目标就达不到啊。我们不能开悟，当然这个里面有障碍啊，障碍绝不单纯，绝不止一种啊，要自己认真的去反省，去检点，把这些障碍找出来。哪一重障碍最大？先要破除障碍。障碍 消除了，没有不开悟的。古人读楞严能开悟，我们今人读楞严更能开悟。请看底下经文，我乃如如说明，眼色为缘，生于眼识。这是世尊在小乘里面常讲，同时也是为小乘人所理解的。这就是我们平常所讲的应缘生法了。可是小乘凡夫外道啊，实际上包括我们的见解，我们的见解也是如此啊。怎样的呢？我讲个因缘生法，我们执着因缘真有，法也真有，我们执着有啊。这就是不能误入一尘的原因。不知道因缘生法即空即假即动，不晓得这个道理啊，而以为佛说有啊，因缘所生法啊，这个善因缘所生法，你就认为这个东西真有啊，因缘所生的真有，你不晓得这个东西当体即空即假即中，你不晓得这个道理。如果你要是知道这个道理，你就悟入了，智慧就开了。我们虽然在经上这样说，说的再多遍，即空即假即中的道理，我们还是不能证得。啊，那么一提起来呢，哎，你都知道。你也会说，虽然会说，不是你自己的境界，是诸佛菩萨祖师的境界，不是你自己的境界啊！你只是听说而已啊。自己没有到达这个地方啊，所以你的烦恼不能断，你的生死不能了。啊，你修学佛法的目标达不到，啊，前途渺茫，遥遥无期呀。我们是不是这个信心呢？啊，所以说是全教二神通是这个境界啊，他们比我们好一点，但是他不能见性。佛这一句话实在是讲得清清楚楚啊，因缘生法。那么我们程度不够的人听了之后啊，以为是眼根 这在内，色尘这在外，眼根与色尘相对，这个当中啊生起眼识了啊，于是内外中间呢三个界限清清楚楚的称了三界。这就叫法执啊，啊，这个叫法执啊。必须把这个执着打破，然后才能回归到如来大觉。那么底下这个文就是破这个执着的意思啊，所以这个佛说的每一句话晓得他用意的了。虽然是对我难说，我难在楞严会上代表的小乘之见啊，他在此地这个位置是小乘出口啊，是代表的小乘人之见，当然也就是代表了我们的之见啊，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想法跟他差不多。我们不晓得这些知见是错误啊，还执着以为这是真实，这就是我们的病根之所在。那么请看底下经文，这佛再进一步告诉他说，此时这个是讲的眼识，这一段是眼色识界啊，眼是眼根，色尘眼识啊，把这三界合作一起来讨论啊，因为它的性质是相通的啊。此时啊，这个眼识为夫因眼所生，是以眼为界，还是因色所生，以色为界？这个意思就是，就你平常的见解啊，你得看法，眼根与色尘为缘啊，这当中生起眼识了啊。现在我们再问问，这个眼识啊，到底是从眼根生？那么换句话说，如果是眼根生的，这就是眼所生的识。当然呢，是以眼为界心，如果说这个识啊是从色尘所生的话，那么它就是色所生识。当然呢，它是以色尘为界心。先把这个大前提给我们标示出来，我呢若因眼生，既无色空啊，无可分别，纵有如实，欲加何用？ 那么下面这个文字，这都是破执的。如果要是说眼识是从眼根生的，啊，以眼根为界，那么我们晓得眼根生识的作用是见色，是在一切色相里面呢起分别，这是它的作用。现在说单单这个眼根能够生识，不必要色尘，也不必要虚空，那么换句话，这个识它有什么用处？它没用处了。所以说纵有汝识，余将何用？这个意思，从眼识的功能上说，既然没有色相的把这个眼识表现出来，你怎么知道眼根能生识？关于这个道理，佛在《大乘经论》里面说得很详细，眼识就缘生啊，不是单单眼根能生识啊。九缘里面缺一条，眼识就不能生啊，这个要注意，必须要记住啊。如果我们讲见性，见性呢是立缘独立的，它有，所以它是根基啊。眼识需要九缘，少一个都不能起来，可见的它是虚妄，不是真实啊。我们现在就暂时不讨论这个问题，单单的问他是不是根生的。啊，那么这个很显然说明啊，不是根所生的。如果是根所生的，离开其他的语言，它应该有作用；离开了色空，它没有作用。显不出啊，它是从眼根而生的。又把这个如见，又非青黄赤白，无所表示，从何立见？这个三句说明，界限不能建立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但根不能立界啊。因为根尘相对，表示出一个内外，然后识，这个识啊生于其中啊，是生于其中。那么现在怎么样呢？现在没有尘，前面讲只有根，单独这个根，根之自体又不是青黄赤白，换句话说，这个根没有色相啊。没有色相呢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 你这个内外怎么个表示法呢？啊，在你这个单根里头啊，你这个眼根呢，哪是内，哪是外，哪是中间？十身一切中啊，那个中间在哪里呢？啊，你说我根尘相对，哎、啊，这有个当中啊，当中配合是啊。现在单说根啊，这个意思就是讲单根。找不到戒心啊，那你是把戒，你戒不能成立的，戒的意思没有啊。说若因色生，那是根不能生，那么是尘能不能生啊？色就是色生，空无色时，入时应灭。云何设置是虚空性？这个文很容易明白啊！你好，从色尘而生的啊，我们现在离开色尘，看虚空，虚空当中没色尘。那我们这个眼要是离开色尘啊，那应该识就不生啊。好，识不生呢？你看虚空，你怎么会知道了虚空啊？我们晓得能够分别虚空的是识别功能啊，不是色的功能，也不是根的功能，识的功能。那么由此可知啊，你要是讲这个色身识啊，这个理也讲不通啊。再说若色变时，如意识其色相变迁，若识不变，皆从何离、啊、那么这个还是假设啊，识啊变识是从色身，可是外面的色相千变万化，前面诸位还应该记得波斯匿王观河之见啊，他3岁看恒河，62岁的时候再次看恒河，外面的境界相变迁了，年年都在变的。可是这样观河之见不变啊，那个地方讲的是见性，见性不变啊。可是我们这个眼识、啊、眼识也不会随外面的色相而变，这个地方说了诸色变迁已归灭尽，如一摄其色相变迁者，换句话说了，色相的变了灭了啊，像我们看这个植物啊，植物啊，生住一灭，因为什么呢？它的现象短，比如我们讲种瓜，瓜从种子种下去到结瓜成熟也不过3-4个月，3-4个月你就能看出它生住异灭4种现象，你看得清清楚。好了，这个色相灭了，灭了你也知道这个色相灭，你的识不跟着它灭啊。色相灭，识不跟到它灭。那么换句话说，识是超越色相而存在的， 那么超越是这个色相而存在，这个色没有了，它还存在。如果色有，这个界限呢清清楚楚，有这个界限，这个色变灭了，没有了，实还存在。再问问你，实与色的界限在哪里？这一桩事情呢，这是我们目前程度不够，程度要够的话，这个与五色界天呢是最容易明了。五色界天一切色相啊都变灭了，都没有实存在，他这个界限从哪里建立？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，决定不可以说不变之实是可以从可变色相而为界限，这个就是讲通。从变则坏，界相则无。这两句话的意思不难懂啊，这是说不但不变，无以立界。如果说这个实纵然是从水色变迁，那么换句话说，念法俱灭啊，色在实也在，色灭实也灭，你在这个里头也找不到这个界限，界限自无啊，也找不到界限。再说不变则狠，既从色身应不是虚空所在啊。啊，这个开头说假如要是不随着色变，那么实就应当常住啊。我们晓得色实并不是常住啊，这是假性。如果实要常住，那实就是恒不变。既然是从色所生的啊，从色身所生的，那么就应该恒常啊，它是分别色身，它只分别色身。虚空不是色身，它就没有分别虚空的功能。可是我们今天呢，眼识啊，有能力分别虚空，那么由此可知，要是以色尘为界限，这事实上讲的啊，换一句话说，决定不是以色尘为界啊。这前面讲的是从根生的根里头找不到界限，若从尘生里头，尘里头也找不到界限。若兼二种，应是共生啊。 两种各个来看呢，不能够生气。好，眼根与色尘共生的行不行呢？啊，这是我们通常一般人都认为是共生的。我们常讲的，哎，单根不生，单尘也不生，根尘合合，实生其中，大概一般人观念都在这里。啊，都以为是共生。啊，那么佛在此地告诉我，如果要是眼色共生，或则中离，离则两合，体性杂乱，云何成见？啊，这个几句话的意思一定要把它搞清楚。什么叫合则中离？这个意思是说，眼根色尘要是把它合起来的话，把它合到一处，当中就没有了。啊，好像我们这个杯子给盖一样，把它盖起来合在一处了，中没有，合成一个，哪来的中？空隙都没有了吗？是从哪里生的？啊，你说那个当中之实的时候，当中之实从哪里生？啊，那生什么？那从旁边生出来。啊，一定从合起来边际的旁边可就生起来了。哪有这种道理呢？是讲不通的呀。如果是离开的话，啊，根是根，色是色，好了，这离怎么样呢？离的两合，哦，你这个实什么？一边呢，根上又有实，色上又有实，你这个实不是分成两个了吗？啊，但是诸位想，根与色是无知的，实是有知的，这个时候变成了根也有知，色也有知，知与无知混乱。那不变成重现象啊，体性打乱啊，那变成这个样子了。 啊这样的时候当中啊，这个中也找不到，也没中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你这个界限还是不能成。你们看看这个文格局跟前面讲的一样啊，诸法不自生，亦不从他生，不共不是共生，也不是无因生，是故说无生啊。下面一段就是是故说无生，是故当知啊，眼色为缘，生于眼识，三处度无，则眼与色即色界三，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。诸位如果在这个一段里面你要是开悟了，眼前哪一法不是如是？这一开悟了啊，哼，你就证得无生法忍了，晓得一切万法无生啊。哎，无生，无生不是这现象不都在眼前吗？是在眼前，确实在眼前。生即无生， 物无生即生，我们今天把生跟无生看作两桩事情，不晓得生跟无生是一桩事情。佛在经上跟我们说得很清楚，当初出生，当初灭尽。当初出生呢是生的意思，当初灭尽是不生的意思。啊，一切诸法没有来去，啊，生即无生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如果它生起以后就不灭，这个我们可以叫做生。生了就灭，这个生即无生啊！啊，实际上这个意思，我在讲习前面都给诸位透露过了。啊，你不了解事实真相，那有什么法子？我们眼前这个相一再给大家说的，业力在支持的，啊，我们这一切相啊，自己身心器械一真庄严，都是相虚相，啊，都是相虚相。这个相虚相什么力量在支持着呢？业力。没有开悟的人是业力在支持，已经开悟了的人愿力在支持着，啊，诸佛菩萨的愿力，众生的业力，大华经大义里面说得很好啊，啊，众生想念即是法界缘起啊！所以你要问一切法的真实相，我们现前身心世界一切万物，你要问真实相是什么样，金刚经上四句句说得清清楚楚啊，如梦幻泡影，这个是真实相啊，梦幻泡影就是无生。为什么呢？生不是真，不是真有啊，是生即无生啊。我们要能够从这个地方悟入，这是圆教初住菩萨的境界啊，这是我们的理业心不乱的境界啊。我们在一切法里面，不但这个外境，就是对自己的根深，也不会有一丝毫的执着啊，末法二执都破了。孝成人断我执，那个法子用的真笨啊，太笨了，时间长受多少苦啊，才能把这个我执给破掉。大乘法门里头巧妙极了，他叫你开悟，一悟了之后啊就空了，这是大乘比小乘高明啊，大乘比小乘省力气啊。小乘人纵有甚深的定功啊，将烦恼障啊断掉了，证得个人空 他不能破法身。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没有观慧呀、啊。